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知天文地理，下知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好啦，咁但系咧就讲讲，其实咁波斯同中国历嚟有咩关系咧？咁，咁如果大家系中意睇啲文物啊，去有博物馆啊，特别系你睇嗰啲唐三彩啊咁样咧，其实你都知道咧，其实喺唐朝咧，我哋就已经啦开始，你见到有啲公仔咧，其实就系似嗰啲即系啲胡人啊，嗰啲胡人咧，其实已经咧就系由西域到嚟。但西域到嚟當其時呢，其實西域去到最盡呢，就差唔多就係波斯啦。當然你再去呢，其實波斯呢當其時係包括埋今日嘅伊拉克㗎喎。即係今日就分阿富汗、伊朗、伊拉克三個國家啦，由東而西啦，阿富汗、伊朗、伊拉克啦。咁伊拉克其實就即係去到嗰邊呢，就係、是已經差唔多到地中海㗎啦，係咪？咁但以往嚟講，波斯其實就包曬㗎。根本全部都係波斯帝國。之下嘅嚇，咁所以如果你講中國以前嗰啲西域咧，咁當然中國嘅西域啦，你一出咗嗰、那個即係山西啊、陝西啊，咁其實就係而家青海、西藏啦，即係新疆啦，咁你一再去就係而家嗰啲咩五坦啦嚇、即係烏茲別克斯坦啊、喀薩斯坦啊、吉爾吉斯斯坦啊嗰啲咁樣係嘛，咁然後就係土庫曼，土庫曼咧其實就已經去到伊朗噶啦，咁所以咧其實你有好多嘢咧，我哋喺西域傳嚟咧，真係嘅，你諗下嗱，揀一樣嘢就係樂器。乐器谂下，我哋成日讲啲叫做二胡，二胡。个胡字点嚟啊？ 哦，就系胡， 就系胡人噶嘛。其实真系噶，我哋去到伊朗今次咧，睇见咧有啲乐器咯，真系都要似似地我哋嗰啲二胡噶。不过而家有啲佢系弹为多嘅，多弹咧就咩咧？其实都系一样，就系琵琶啦。你知啦，琵琶都其实系唔系我哋本土噶。琵琶嗱，所有嗰啲胡琴啊，我哋叫做胡琴。咁仲有一樣嘢有趣，即係我去到伊朗咧，即係好多時食飯佢有表演嘅。原來咧，完全就係中國嗰只叫做咩咧？即係敲打嘅一條條弦線喺度敲打，好靚好清脆嘅，就叫做揚琴，即係揚琴啊，係嘛？ 完全係 揚琴。原來咧，伊朗即係咁，我唔係好肯定係咪真係佢起源然後傳過嚟啦。但係完全同中國嗰種揚琴咧，就九成九相似嘅。 啲聲係咪似啊？ 啲聲都似。我就係最先我冇懷疑嘅，我咦啲聲咁似中國揚琴，一睇原來根本就係等於成個中國嘅揚琴。咁所以咧，佢又有呢個類似嗱，我哋所有啲二胡啊、京胡啊、板胡啊嚇，其實都係由胡琴一路演變而嚟㗎嘛，咁琵琶亦都係由西域傳入嚟㗎嘛，係咪？咁仲有呢就係其實亦都有啲吹樂器呢，我哋叫胡笳啦，係有冇聽過啊？胡笳即係尤其打仗嗰陣時啊，嗰啲咁樣嘅類似號角咁樣嘅。如果你聽過紅線女嘅即係超軍出賽呢，有一句啦即係一陣陣胡笳聲響啊，咁樣個胡笳呢其實梗係由嗰邊嚟嘅。好啦，咁食物呢亦都好多喎。 我想問多陣，咁嗰啲音樂咧，你聽嗰啲音樂咧，係同中國嗰啲，即係嗰啲中國五音嗰啲，有冇啲 近似？就 係完全唔同嘅。 當然佢始終咧都係以五音音階為主嘅。其實全世界嘅民族樂咧，我哋所謂嗰啲叫做 folk song 啦、folk music 咧，其實都係以五音音階為主嘅。所以七音音階咧，亦都係好奇怪嘅。所以你都可以咁講嘅，點解現代科學出現於西方，即係歐洲咧？咁我呢個問題問過好多次啦，喺呢個節目都。其實同樣道理嘅，點解啲歐洲人癲咗，全世界用五音音階，佢無端端發明咗七音音階咧？其實七音音階係唔自然嘅。咁但係當然而家我哋聽慣咗七音音階啦，係嘛？咁所以咧，其實波斯音樂都係等於傳統嘅民族樂啦。咁但係當然個味道同中國係好唔同 嘅。即係佢就算係用五音音階都係好唔同嘅感覺， 可以好唔同嘅。咁但係咧，其實你話真係好同嘅咧，就係我好多年前去柬埔寨，柬埔寨聽嗰啲音樂咧。完全就是中國音樂嚟嘅，但係佢即係當係民族樂嚟嘅喎，咁就佢受中國影響得好緊要啦。 不過我就好有興趣聽完你咁講咧，就好有興趣聽下啲二胡啦，即係好難想象一個點樣受啲伊朗嘅曲風嘅二胡咧，我就好想聽下啲聲。 好啦，嗱咁啊，食物方面咧有好多都係噶，譬如其實即係喺西方傳嚟啦，我唔夠膽肯定係咪一定係即係伊朗啦，咁但係其實係都唔出奇嘅，因為喺當時我都講過啦，西域去到最盡頭就係即係波斯，即係安息。 咁以佢當時嗰個文化實力嚟講咧，好可能好多嘢都係由佢嗰度嚟，然後慢慢傳過嚟嘅。咁、譬如咧，我呢個領隊話俾我聽嘅，我唔知佢有冇呃我啊嚇。佢話菠菜， 唔係啊， 有個菠字，早話低話菠菜嗱，我唔知佢我揾個品啦嚇。個菠菜咧其實都係由波斯嚟嘅， 好似個菠。 但另外咧，即係有好多啦，譬如我哋。當然西瓜就係西域嚟㗎啦，西瓜係咪？ 梗係啦。 咁啊，番瓜又係啦， 番瓜好少。 番茄都係啦，係有個番字嘅。但係一樣嘢，嗱，我哋因為講過哥倫布大交換咧，知道番薯就唔係啦。番薯邊嚟啊？ 番薯我又咁又唔記得。 又唔記得咗啊？ 咁但係咪大陸咧？係咪中國咧？就唔係，咁我就唔記得咗啦，太耐啦。 係新世界啊！The New World 哥倫布大交換啊，即係南北美洲嚟嘅，唔記得曬啊！火雞啊，粟米啊， 記得啦。 所有呢啲嘢其實都係1492年先至有機，之後先至去舊大陸嘅。The New World and the Old World， 知唔知啊？即係亞非呢個歐就叫做舊大陸啊嘛，南美北美就叫做新大陸啊嘛。咁所以係1492年之後咧，啲嘢好多嘢都係。先至去嘅，即係譬如你食朱古力啊、食煙啊、煙草啊，全部都係嘅。咁所以番薯咧就唔好搞錯啦。番薯雖然有個番字，但今次就唔係喺西域傳嚟嘅嚇。咁但 係 譬如 都係叫西，即係西域都係意思就係 我即係中國以西咯，中國以西都話其實頂多就去到地中海咯。 OK， 係嘛？地中海就唔當係西域㗎啦，嗰度歐洲啦嘛，係嘛？咁地中海而家最近嘅咪土耳其咯。係嘛？即係如果你咁一路數過去啊，即係由呢一個甘肅，然後即係陝西啊、甘肅啊，然後青海啊、新疆啊、西藏啊，一路出到去嗰啲咁樣啊，嗰啲都話咩坦咩坦咁樣嚇。但係其實以前就唔係咁分啦。但係以前我哋好多好多稱呼㗎，咩大玉氏啊、大夏啊，好多呢啲㗎，咩張軒出使西域啊嗰啲咁樣，大家要查翻嗰啲宗史啦，係嘛？其實好多名亦都有轉來轉去嘅，咩龜支啊嗰啲咁嘅嘢咧，係嘛？咁其實係㗎。天象雄师入面咧，佢有讲到啊，即系丝绸之路啊，西域啊，系36个民族啊嘛。咁佢咧就成龙咧就协调呢36个民族嘅维和部队啦。佢根本就习近平派去嘅啊，唔系即系错少少啦。佢即系汉武帝，即系其实咧佢成套电影《天象雄师》咧就是、一带一路嘅两小时嘅宣传片嚟嘅。咁如果你想睇呢个宣传片咧，你一定要睇《天象雄师》啦。 嗯， 系嘛，系好啦。咁譬如胡图咧， 胡图 啊，即系我哋叫咩啊？合圖啊！我哋香港人叫合圖啫，但大陸叫胡圖噶嘛。即係個胡圖個胡字，咪又係嗰度傳過嚟嘅，都係嗰度傳過嚟嘅。咁所以你話嘅影響好大啦。好啦，咁但係另外咧，仲有香港嘅人真係好熟悉嘅，一定比大陸人更熟悉嘅。小超， 小超 係邊度人咧？ 我又唔知喎，小超系边个嚟，我都唔知。我边个嚟，我都。 三龙王代尔斯， 我都唔知。 吓，你冇睇《倚天》噶？ 唔 哇，咁啊真系，你都唔系香港人啊！ 系啊， 咪唔得啊！嗰三部你就算部部都唔睇，但系呢三部一定要睇。 系， 《射雕》《神雕》《倚天》。 嗯， 系嘛？ 神雕有睇嘅，其他啲冇睇。 唔得，即系而且我三部嚟讲，我最唔中意就系神雕。虽然我知道好多人好中意神雕啦，杨过小龙女啊，系嘛？但系我始终咧就合资大姐，我就一定要睇郭靖、黄蓉。咁然之后咧，张无忌其实咧佢性格都非常之唔吸引噶啦，因为咧就系即系犹豫不决啊。你知佢好多女人噶嘛？咁样当然就系周芷若啊、赵敏啊，咁啊小超其中一个啊嘛。咁啊小超咧当时佢阿妈咧就系明教四。大护法之一 啊， 就系最近阿顶爷教主送啦，你知啦。但顶爷以前嘅老婆嗰个叫思明，你知唔知啊？ 唔知咧。 思明咧，其实咧当年啊，就系做呢一个《倚天屠龙记》咧，佢就系做紫衫龙王代尔斯嘅。四大护法，一个就系白眉英王殷天正，个女就殷素素啦吓，就嫁俾张翠山啦。咁一个咧就 系 青翼福王韦一笑啊嘛，一个最出名石坚做完又做嘅就系金毛狮王谢逊啊嘛，一个就紫衫龙王代尔斯啊，你唔得啊 ，Jeffy， 你唔系香港人嚟嘅。 我要 即系呢啲直情系。歷如數家珍， 我見到 你知唔知啊？紫衫龍王代爾斯，咁佢個女就小超，咁但係原來紫衫龍王代爾斯咧，根本就由波斯就一路啊，就係走到過嚟我哋呢個即係中土嘅，咁但係佢就隱姓埋名嘅，佢就波斯聖女嚟嘅，咁但係咧，佢好似為咗啲愛情啊，係咪中意咗我哋唔知一個漢人定咩？我都唔記得我自己都鬧自己啦 咁但係呢佢個女小超，咁後嚟波斯就派咗個四個流雲士就嚟去揾返佢，咁佢呢就話跟我咁老返去都冇用啦，咁佢哋就一定要捉阿小超返去，因為佢係波斯聖女㗎嘛，咁張無忌呢就無意中遇到佢哋㗎嘛，嘩咁樣呢犀利啦，你聽過咩叫武林聖火令未啊？ 嗯，咁梗 係 有聽 過，咁就係由嗰度嚟㗎囉，就嗰度嚟咯，咁於是佢哋揸住嗰啲就叫武林聖火令，咁仲有咧，就即係佢哋講又唔識講我哋啲中文啦，好好笑啊！入面咧就即係又乙等又乙等又乜乜，即係你我咁樣啦，咁就同張無忌大打出手啦。咁但後嚟咧就係唔打唔相識，變咗好朋友，好朋友咧佢仲傳咗啲武功俾佢，咁呢個就係最出名啦。有冇聽過乾坤大挪移啊？系咧，其实有好多嘢都听过嘅，所以你一定要睇翻本小说，系嘛？ 好啊。 咁啊，点解散收收咧？咁样其实就系一本小说嚟噶嘛。咁于是张无忌后嚟学咗好多种唔同嘅武功，但系最劲嗰种就系波斯嘅武功，就唔系跆拳道，跆拳道喺韩国啦吓。咁其实波斯咧就有乾坤大挪移，不过你问波斯人一定冇人识嘅，因为系金鑼作出嚟噶嘛，金鑼作噶嘛，系嘛？ 唔怪得。 系咁就乾坤大挪移。咁当然仲有夸张嘅，就系佢临到尾咧，其实就系讲张无忌咧。於是喺明教入面咧，其中有一个人咧就叫做朱元璋。 哦，咁梗有。 吓，咁当然呢个又系作噶喎，金庸。吓、啊，咁当然咩六大派围攻光明顶啊，咁样啦、啊，点样解围啊，咁样啦、啊，但系点知原来呢个朱元璋咧，佢本来咧就系已经各人都推举咗阿张无忌做明教教主噶啦，但张无忌又唔想做，咁卒之咧，但系最想做嗰个就系朱元璋，咁朱元璋又唔能够即系咁直白开口，于是咧就阴谋诡计，吓、咁样咧就抢夺咗呢个教主咁嘅位置，咁其中咧佢就要害死呢个赵敏。推咗落悬崖咁樣嘅吓，弊劇透咗添，唔緊要啦吓。咁但係呢，所以後嚟佢做咗呢、這個即係開國嘅之主啦。所以點解我哋有明朝呢？原來就係明教啦。 就係明教啦。 金庸講嘅就唔係我講㗎，金庸講嘅即係佢老作嘅叫噏得就噏，係咪山草藥咁解。咁但係點解佢又叫做明教呢？其實呢個日月呢、其實都系同波斯有关嘅，咁呢个同波斯嗰个最古老嘅宗教， 系拜火教， 冇错啦。因为咧，佢咧就系话，其实佢就系拜咩咧？拜光明， 拜光嘅。 咁天上面最光明嘅日间就系、 是、就系、是、日啦， 夜晚就系、 是、哦就系、是、月 就系、是、月。咁所以咧，所以日月明教咧就系、是、因为咧波斯咧就系佢话呢个宇宙吓呢、這个世界咧就系、是、一个光明。同呢個黑暗嘅一個永恆嘅鬥爭嚟嘅，咁、今次咧、我親身去咗睇啦，咁、亦都去咗咧就幾間拜火教嘅嗰啲廟啦，叫做啦嚇，咁、樣咧其中一個火啊， 係原來火就係光明，係 啦，咁佢就話已經係維持咗係1400多年冇熄過嘅、 哇！ 即係嗰啲人啊，係嗰啲真係嗰啲火妖教，拜火教又叫火妖教啦。佢另外一個咧，即係相關叫摩尼教啦嚇。咁、我哋唔講咁詳細啦。好啦，咁所以咧，呢、一個同中國嘅關係咧、就波斯啊導致明朝嚇、金庸講嘅咋嚇，大家信唔信係你嘅事啦。好，我哋休息一陣，翻嚟先再講伊朗其他嘅嘢。 好。